量小不见得，他也不能太较真儿。 小姨一根桂枝，他枝扎活了，净脚歪理儿。平时好让别人的小便宜儿，今晚不能放过这码事儿，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王桂枝。开门呐！开门！怎么睡死了？哼，一定是心里有鬼怕见人，没睡装睡不开门。好了。不开门啊拉倒，我把猪给你赶到村长那去了。 哎，你们回来回来，你说我不是在这儿呢吗？ 呀哈，怎么半夜三更跑财务垛顶站去了？ 哎呀，我站在这儿不是吗，是看天狗还吃月亮呢呗。 什么看天狗吃月亮？嗯，是看猪吃豆子吧。 你说啥？ 说啥你没听见呢？ 可说是呢，准是我看那月亮啊，看得出神了 呀。要我说呀，你看月亮是褶词儿，其实的怕我盯上你家门。 呸，你不还臊呢，怕你个大老爷们干啥？ 干啥？别装闲了啊，看看你这帮猪。 猪，哎呀，你们瞅瞅啊，这帮还大院的呀。 什么大院小院的，开门 开门 开门 开门， 快 好，那你说开门就开门啊。 这时候惊动了邻居 赵四婶啊，他窗户越听越 大，心里咋越花魂啊。 里一男一女， 遇上什么事儿啊？ 他老爷们没在家呀，这深更半夜的羊，左边吃了亏儿响。到这儿我急忙穿鞋下了地儿啊！哎哎哎哎呀！ 再表表他们姐夫小阿姨这儿啊！ 这阵我。 头一句呀， 头一句是金鳞蝉， 王贵枝， 姐说你是开玩笑还是真事儿啊？ 老黑，我向来办事儿就认真。 这完了吗？我说姐夫啊，你呀可白逗了。去年也是啊，那你看这啊，我如今这样还好几回呀、啊、你抓住也在没忙这大堆热闹要摆送回来，还给他关上了那个猪圈门呀、啊、他们说你是黑脸鸡呀、啊、那都不信呐，你不敢这讲你来 啊，过去的事儿啊，不能用老眼光来看新问题儿啊。过去是大帮轰卯自工，你混我也混，如今是包产到户，责任到个人呐、啊。过去是制度不严，我也干没治，现在这户秋公寓有名门老孩，我有了同党何大应祸害的，我就那个先斩后奏，先斩后奏罚两身啊。 贵枝我听罢呀，倒吸了一口气呀，看起来这回呀，哎呀妈，挺可呀，沾那脸字儿啊。不是咱低下发脸，先把那个心情弄拿。 我就招坏人，我就说你三更半夜你起早见那你贴着户户没那么好心，管叫一猪八戒叫金子是你来糊涂人 说的跟我想的正对劲儿，赶紧找上几个明白人儿，你认识你说没劲劲儿，咱们当众抓住啊，好赌啊，字儿赌字儿里要是没有黄豆粒儿，算我老黑去来人儿。 死了你怎么算？ 我按价赔偿包现金，要是掏出黄豆粒小猪白死还得罚两身老而我一甩袖子往外走吧。 赵四婶上前我堵住了门。 哎呀，四婶，你怎么来了？ 赵，那是你来呀，就不请我来了。你吧，我是给你们姐夫小姨子呀，当官子来了，闹了半天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儿啊！你们亲戚里道里人撕破了脸阿个皮儿啊，把黑里扯扯过来消消气儿啊！你不愧是大家亲人，那个公道人儿啊，为这你也不要撒泼放掉不讲理儿，只行制度咱们就得认真儿啊！只要你别再让着过海地儿啊，四婶我也不能让你包赔那点粮食儿啊！ 为这儿你听听四婶儿说的这些话呀， 啊， 是怕边里怕翻，要拿人心抵个心呐。 不开卷门那咋回事儿啊？ 哎，你忙活啊，我就圈养那车，你就管不着了。 哎，这个对了， 去吧，得不小心看呀！哎呀， 哎，半仙年半指纹儿啊！ 这车的烟，这些事儿啊！

一定是炮火连天， 山摇地动， 乒乒乓乓， 砰砰乒乒， 让那些个飞禽走兽害怕呀， 有胆惊啊。 转眼间敲锣金鼓动， 叮叮咚咚打一更啊， 两红玉披挂整齐登宝帐， 好一位巾帼女英雄啊，你看她呀， 青丝条纹 盘龙髻， 系心腰板 玉簪横啊， 那腾龙云鬓 飞彩凤 啊，凤凰展翅 杨双翎， 绫罗风尘 大红袄， 袄上绣着 梅花红 啊，红色将裙 粉丝面， 面如桃花 柳眉青， 轻轻的弯眉 裴杏眼， 眼如秋水 皂白明， 明晃晃的三尺宝剑 横腰带， 外罩一领 红斗篷， 铿锵直至 英雄女儿， 女中豪杰 小步兵啊， 兵马排成 石破阵， 一字长蛇 二龙出水， 三才会员 四门兜底， 五虎登山 六甲迷魂， 雷七星飞斗 八卦阴阳 九个连环 十面埋伏， 十座大阵呐、啊、摆在江中啊。 江塞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东方来用兵，那正东方 阿甲乙木 木子旗下 一片青， 青罗伞盖 青旗号， 下诏一对 青衣兵， 金兵若敢从东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太太太太太 坐上车来， 头领船把我船儿 给我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南方来用兵，那正南方 还兵兵火 火自旗下 还一片红啊， 红罗伞盖 红旗号， 下诏一备 红一兵， 金兵若敢从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三支令啊，铜甲将军 快司 命，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西方来用兵，那正西方耿新金， 金字旗下的闪金星啊， 白罗伞盖白旗号， 下诏一对白衣兵， 金兵各敢的从西走，立即严打我不留情。 哎， 三令船马传司令的铁甲将军 快司 命，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北方来用兵，那正北方人亏水， 水是大旗的悬在空啊， 黑罗伞盖黑旗号， 下诏一对黑衣兵， 金兵热赶的从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 哎， 为娘我亲自临沙场，登高望远看得清，待到三更的营洞低声叹， 看金兵啊， 七星利剑， 双锋两刃呐、 啊！八队兵八尺银枪。

二公子韩延之登上了吊， 着精神的伤口阵阵疼疼啊，哎哎哎哎哎哎哎